在想你。

乘坐逆行的列车，解放的路程会发生什么？你没有选择，也没有活着。解放会有着三环的规则，做的也就会变成了对的。到底该怎样怎么样取舍，怎么分对错，怎么样闪躲。你得到过什么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失去后总是问为什么，我用扑克来占卜，如何能够摆脱这枯燥的角色，离开这庸俗的小说，啊，做一个逆行的我。 需要什么，从来都没有。